我哋上次已经系开始咗大卫传系列一个新嘅系列。嗱，我哋上次系讲咗大卫嘅介绍，今日系要讲撒母耳上嘅十六章同埋第十七章。嗱，我俾嘅题目系如何胜过我哋生活中嘅巨敌。嗱，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当中都有啲嘅强敌，有啲嘅巨敌，我哋系需要克服。今日就是透过大卫的故事给我们见到我们怎样能够战胜我们生活当中的敌人。首先我们需要重温一下撒母耳上，因为我们很久没讲撒母耳上记。上次我们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拒绝了撒母耳成为他们的领袖，说撒母耳的年纪已经很大，他两个仔又不争气，人民是希望扫罗能够成为他们的王，但是很可惜扫罗屡次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他是失去了从神而来的王权。他虽然仍然坐在他的王位，但是神已经是弃绝了他，撒母耳亦都是跟他断绝了关系。撒母耳为了这件事是非常之的悲伤，非常之的哀恸。在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哀恸有时就是传道书的三章四节，但是行动亦都有时，约书亚记的七章第十节。神比撒母耳的工作还未完结，神是要撒母耳高立新王，这个就是耶西的仔大卫。扫罗是人民拣选的王，但是大卫呢是神所拣选。在书这两章的经文，我们清楚见到大卫真是神所预定的君王。所以第一点就是神所预定的大卫。在撒母耳上的十六章第一节，为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国，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有没有见到预定这个字啊？预定这个字在旧约一共出现了1300次，但是只有4次是被翻译做预定，其余的1290几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翻译做看见这个字。在数今日的经文，撒母耳上的十六章和十七章，我们见到看见这个字重复出现11次。很清楚作者是要给我们见到是有两方面。神呢是靠着他的主权来到预定一切。人呢是靠我们的眼所看见的。这个就是作者有心在这两章给我们见到的对比。在创世纪的22章13至14节，说亚伯拉罕叫神做耶和华以勒，翻出来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这个预备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预定这个字，可以解释做异象，亦都可以解释做看见。用在神身上，神就是预定这一切，神预定一个人来到是接替扫罗，这个就是大卫。其实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完罗马书第八章是很相似，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刚刚才讲完在罗马书第八章，神预知的就是他预定的，是吧？神预定的就是他预知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撒母耳要去高立大卫，但他有一个顾虑，就是扫罗是一个很多疑的人。撒母耳是要从他的家乡拉马去到伯利恒的地方，是要经过扫罗的家乡基比亚。若果扫罗知道神差派撒母耳去高立新王，扫罗一定会杀死撒母耳。所以神教撒母耳说，你带一只公牛犊去到伯利恒来到献给神，然后你请耶西来到一起吃祭肉。耶西就会带他的仔来，我就会告诉你他哪一个仔我将会高立他成为王。有人说，神是不是教 撒母耳讲大话，是吗？喂，圣经话唔可以讲大话噶噃。撒母耳有冇讲大话？冇啊。你唔讲出嚟嘅，冇人话你哑。但系如果你讲出嚟唔系属实嘅话，咁你就系讲大话。所以神净系讲俾撒母耳听，你去到伯利恒，你嚟到献祭，你请耶西同佢嘅仔嚟到食祭肉。完全冇违反到圣经嘅教导。嗱，我头先话神就预定，但系人就点啊？系看见，人睇嘅就系睇外表。喺献祭嘅时候，耶西个六个仔首先嚟到，撒母耳见到佢哋就喺度谂紧，边个先至系神所拣选嘅咧？见到长子以利亚高大威猛，喂，撒母耳又嚟啦！他说这个一定是神所拣选的，他是凭眼见，他不是凭着信心行事。记不记得他见到扫罗就是犯了同一样的错误，是吧？哇，扫罗高大威猛英俊，高过人家一个头，喂，这个还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啊、他现在又来了。神寻求的是什么？是合他心意的人。我哋上次讲大卫嘅介绍嘅时候，我都讲过乜嘢叫做合神心意嘅人。我哋话大卫做咗好多事，为神做咗好多事，系嘛？嗱，其实我哋今日可以俾合神心意嘅人一个定义，就系神所喜爱嘅嘢，呢个人都喜爱；神所憎恨嘅嘢，呢个人都会憎恨。就系点样啊？就是这个人将神的优先次序成为自己的优先次序，就好像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所讲。神不是看外表，神是拣选内心的。撒母耳上的六章七节，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是监察人心，神是知道人的动机是想着什么。虽然圣经告诉我们外貌对神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大卫的外貌的确是很吸引人。在说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面色光红，面色光红就有些像以扫，旧约的以扫，他的皮肤都很红。喂，以扫还有红头发添啊！所以好多人认为大卫都是红头发，但是呢度不是讲他的头发，呢度是讲他的面色啊！话他比一般的犹太人的面色更加红润。的确，大卫是有迷人的个性，在撒母耳上的十六章十八节，他亦都是好得人心，所以有好多人会为他嚟到卖力。大卫就是耶西第八个仔，一共他是有八兄弟，但是圣经里面只是讲到他有六个兄弟的名字。喂，如果有八兄弟的话，应该有七个兄弟的名字，是吗？圣经只是得六个兄弟的名字，除了长子以利亚，其他的兄弟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不会读完他兄弟的名字。好有趣，点解七个兄弟会得六个名呢？相信其中一个已经死咗，而因为佢系冇后裔，所以从家谱中除咗佢嘅名出嚟。大卫仲有两个姊妹，就系洗鲁雅同埋亚比该。洗鲁雅就系亚比西、约押同埋亚撒克嘅妈妈。记唔记得我上次同你哋讲过？大卫同埋约押嘅关系系好特别，系嘛？约押系大卫嘅元帅，但系佢有时就好似忠心大卫，但系有时就好似唔顾大卫嘅利益一样。呢个就系约押，佢就系洗鲁雅嘅仔。仲有咧，亚比该就系亚玛撒嘅妈妈。呢啲嘅人名可能对你哋嚟讲而家觉得唔系好熟悉。但是到我们讲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见到这些人都在大卫王朝中是很重要的角色。当撒母耳在树想着哪个耶西的仔才是将来以色列人的王，他不知道原来大卫还在树牧紧羊，没有在场出现，是后来大卫才来到。 嗱，我哋话神系拣选内心，唔系睇外表。咁神系拣选点样内心嘅人？首先，神系拣选有牧者心肠嘅人。喺旧约，君王同埋官吏好多时都被比喻为牧羊人。嗱，大卫就系有牧羊人嘅心。今日嘅教会都系一样，属灵嘅领袖系应该有牧羊人嘅心，唔系用重价、用公价请翻嚟嘅牧羊人，而系一个真正爱羊、愿意为佢嘅羊付出嘅人。嗱，牛系可以被鞭策嚟到系被赶嘅，你可以喺牛嘅后边用条鞭嚟到鞭啲牛，咁你就可以叫啲牛向一个方向嚟到走。但系羊咧，你唔能够鞭策嘅，羊你系要喺佢哋嘅前边嚟到带领佢哋，你唔可以喺后边。羊系认识佢哋嘅牧羊人，知道牧羊人系爱佢哋，佢哋就会跟住牧羊人。嗱，羊唔识得智慧，亦都睇嘢唔系咁清楚。我时时都话，点解马戏班入边你从来唔会见到有只羊喺度做马戏？就系啲羊真系唔系咁聪明。嗱，一个真正嘅牧羊人就系会带领佢嘅羊。大卫就系一个真正嘅牧羊人。当佢牧养佢嘅羊做得好嘅时候，神就俾成个国家嚟到俾佢嚟到牧养。嗱，诗篇嘅23篇就系有关羊 同埋牧羊人嘅关系点样？ 嗱，诗篇23篇我哋见到唔系一个年轻嘅牧羊人 所写嘅， 系大卫年老嘅时候睇翻转头，佢回顾一生，佢喺度诗篇嘅23篇第一节，佢话耶和华是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正系神所拣选以色列人嘅领袖。他能够弥补扫罗所做出来一切的伤害。除了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是有牧者的心肠，他亦都是有仆人的心肠。在马太福音的25章21节，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大卫作为神的仆人，他在小事上忠心。你说什么小事上忠心啊？神叫他做一个牧羊人，他就做一个好好的牧羊人，是吗？当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怎样啊？给整个以色列国给他来到管理。他和扫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大卫曾经在扫罗的权力之下，他珍惜权力，他知道真正掌权的是神，他等待神。但是扫罗呢，他一得势之后，他就不可一世，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以前好像是几属灵的，但是一做了王之后，他就改变了，变了一个人。这个就是大卫和扫罗不同的地方。大卫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就是被爱的那一个。他的确是被神所爱。他亦都是第八个仔。在圣经里面，八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一个星期是有多少天？7日，是吗？第八日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的确神是运用使用大卫，无论在政府或者人民的属灵上，都是叫大卫帮他们带来有一个新的开始。在圣经里面，除了君王、先知和祭司都是被高立的，神差派的人来到高立这些先知、祭司、君王都是神差派来。在圣经里面，他们是会用油来到高立。油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圣灵，或者是代表从圣灵而得到的力量。有一位很出名被高立的那一位是谁？是耶稣基督，是吗？在说希伯来文，在说旧约，尼赛亚就是受高者。但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呢，在新约呢，就是基督这个字。所以旧约的尼赛亚、新约的基督都是受高者。 神大大咁差派佢嘅灵系临到大卫嘅身上。当圣灵系临到大卫嘅身上，圣灵亦都系同时离开咗扫罗。嗱，我同大家讲过，喺旧约同新约唔同嘅地方，就系旧约圣灵系能够离开一个人。大卫亦都知道，所以日后当佢同拔士巴犯咗奸淫，得罪咗神之后，佢喺诗篇嘅51篇第11节，佢话：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嘅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嘅圣灵。大卫知道神系可以收翻佢嘅圣灵，就系好似喺树扫罗嘅身上，神就系将扫罗身上嘅圣灵收回。嗱，喺树新约就唔同啦。圣灵是入住一个信徒，是永远不会离开的。这个又是我和大家新近讲罗马书的时候所讲过，是吧？所以我们见到真的新约和旧约很一致，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相似，因为同样是有一位圣灵在树后面。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这么着重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因为这个才是唯一正确解经的方法。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讲过，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而圣灵是会带领他们完成神的救赎。刚刚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才讲过。但如果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是没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是不能够遵守神的旨意，不能够荣耀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第五节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灵，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最后在树伯利恒，大卫就出现，撒母耳就知道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就高立了大卫。这一次的高立不是公开的，是私底下。在私底下，撒母耳话俾大卫听，佢将成为下一任以色列人嘅王。嗱，若果系咁样嘅时候，就非常之难得，因为我哋知道后来大卫仲要去侍奉扫罗，系嘛？如果大卫知道自己就系将来以色列人嘅王，同扫罗系平起平坐，点解我仲要侍奉你啊？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他是一个非常之服从谦卑的人，他仍然愿意是服从，愿意是侍奉扫罗。神不单止预备拣选大卫，神亦都准备大卫。大卫当他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已经是认识他，诗篇的139篇。这个同埋新约的保罗是很相似。保罗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已经将他分别为圣，能够成为神特别的器皿，就是加拉太书的1章15节。大卫就是神所预备来带领以色列人，带领神的子民。我们刚才讲过，在树撒母耳上16章17章看见这个字和预定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是吗？现在又有第三个翻译，都是同一个字。这个字今次被翻译做找，寻找。你说寻找什么啊？喂，因为圣灵离开了扫罗，就有恶魔从神那里扰乱扫罗。每次扰乱他的时候，他都很不安，所以他希望找一个人来都是弹琴给自己听，能够帮助他舒服一点，能够是安慰他。这个就是撒母耳上16章17节，扫罗对神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叫他的仆人去找一个懂得弹琴的人。嗱，佢啲仆人点啊？就系靠自己嘅能力去揾，系嘛？嗱，所以我话16章同埋17章俾我哋见到神嘅主权同埋人嘅无能。我哋系点啊？只凭眼见啊，只凭我哋认为系好嘅，但系神呢已经预定咗。虽然系扫罗嘅仆人去揾到大卫， 但是其实是神一早预定大卫去帮助扫罗。因为扫罗叛逆违背神，所以神就容许他是有精神的困扰，亦都是作为他管教的一部分。你说扫罗为什么会有邪灵上他的身？因为他是一个多疑，他是一个妒忌的人，他的报复心是很强，所以才有机会被邪灵进入他的心。有人会问，那基督徒会不会有邪灵进入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身？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如果邪灵要入来的话，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不会容许？圣灵绝对不会容许。而圣灵一定能够胜过邪灵，是吧？邪灵只不过是堕落的天使，但是圣灵是神自己，所以没有这样的可能。这个也是有很多的牧师，尤其是中国人的牧师，经常都搞错。他们经常都说，哎呀，某弟兄姊妹鬼上身了，我要走去驱魔。没有见这样的事，真正的基督徒不会鬼上身。那你说不是啊，牧师，喂，这个人真的好像鬼上身一样的。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有可能会鬼上身。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不是真正鬼上身，可能他是有精神上的困扰，有些问题，不一定是鬼上身。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会是被鬼上身，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时候，撒母耳上的16:18，说其中有一个少年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有没有见到这里说大卫容貌俊美？大卫我们上次讲介绍的时候讲过，他是一个诗人，是一个音乐家，他擅长是弹竖琴 harp， 是吧？他还能够作很多的诗歌出来，他被誉为是以色列的美歌者，撒母耳下的23:1。但是经文说他什么？同时他是一个勇敢的将领。哇，好难得喎，文武相传喎，係咪？又可以作诗弹琴，又可以係喺战场上嚟到作战。喂，佢点解能够两者俱备呀？经文又话俾我哋听，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撒母耳上嘅16:18，18:12-14和28都有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亦都是约瑟，旧约的约瑟，还有约书亚、撒母耳的秘诀，他们都有神与他们同在，以致他们是能够是很成功。有人说，喂，那我是基督徒，我时时都有圣灵与我同在，那我天下无敌啦，是吗？喂，不是噃。所以在圣经里面时时都教我们要被圣灵来到充满，要被圣灵来到带领，是吗？是，我们基督徒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很多基督徒不听圣灵的话，不让路给圣灵，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令到圣灵担忧，甚至令到圣灵消灭。圣灵是不会离开我们，但如果你不给他掌权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得到从圣灵而来的力量。大卫就是被圣灵来到引领他，他每做一个决定，他都希望符合神的旨意，他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他就用他的恩赐来到荣耀神。他服从神，他内心等候那个神已经应许他但是未得到的王位，就好像诗篇的23和以弗所书的3都说，神是为自己的名来到引导他的仆人行义路。大卫最初不是住在扫罗的军营里面，最初他是住在军营的外面，但是因为扫罗时时都会有邪灵上身，需要大卫来到弹琴安慰他， 所以慢慢大卫就住咗入去军营入边。而后尾当佢杀死咗哥利亚之后，佢就成为扫罗攞兵器嘅人。哇！你话攞兵器嘅人，茄哩啡嚟嘅啫，林记嚟嘅啫。喂，其实攞兵器嘅人都几重要噶。你谂下一个将军将佢嘅兵器嚟到俾你保管，哇！用乜嘢？你突然间走去用佢嘅武器嚟到杀死呢个将军？嗱，有啲似就系以前嘅王都有酒政同埋膳政，系嘛？喂，呢啲人都好重要噶。你唔好以为佢哋净系管住王嘅飲食，佢哋都要试过王嘅食物有冇毒嘅，系嘛？喂，最容易毒死王咁咪就系呢两个人咯，系咪？酒政同埋膳政咯，所以佢哋都系好需要王信得过佢啊。攞兵器嘅人都系一样。嗱，就喺呢个时候喺撒母耳上嘅第十七章，看见呢个字又再出现啦。今次系看见乜嘢啊？是非利士人来到攻击以色列人啊，他们害怕看见非利士人就怎样啊，逃跑。又一次给我们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软弱和无奈，是吗？人凭眼见就怎样啊，首先看外表，然后呢见到巨大的敌人就会怎样啊，害怕不得了逃跑。哇，这个令我想起就是在列王纪下的第六章，记唔记得以利沙呢个先知啊？佢同佢个仆人喺个城入边，嗰个城系俾敌人围住晒，系嘛？佢个仆人系好惊好惊。以利沙话：你唔使惊，求神打开仆人嘅眼睛。结果点样啊？见到万军嘅耶和华嘅天兵天将保护住个城，惊都唔使惊。嗱，呢个就系呢一章书话俾我哋听，系嘛？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要从神嘅属灵的眼光来到看事，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无能的眼光。那些腓利士人来到攻打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啊？是一个山谷。我们知道腓利士人是出名铸铁的，做了很多战车，但他们的战车在山谷有没有用啊？无用无之地啊。所以这班人就想出一个计仔，是怎样啊？隻抽，你哋揀一个人出嚟，我哋又揀一个人出嚟，两个人嚟到搏斗，边个赢咗就胜利，对方就要系投降。哇，佢哋点解会諗个咁嘅计仔出嚟啊？因为佢哋有个巨人哥利亚，系嘛，有佢哋着数啊，所以諗出咁嘅方法嚟。啊，你话呢啲咁嘅对阵方式都系旧约咯，新约冇噶咯。喂，呢个又系罗马书，我新近同你哋讲过，新约都有噶。喂，有啲咩隻抽嘅场面出现啦？记唔记得罗马书嘅五章？我哋一系就属耶稣基督，一系就属亚当，系嘛？属耶稣基督就系属灵嘅，属亚当就系属血气、属肉体嘅。你要拣选边个做你嘅领袖啊？当然拣选耶稣基督啦，系嘛？嗱，就是好似腓利士人，佢哋拣选哥利亚，结果就拣选错咗啦。嗱，喺住经文话俾我哋听，哥利亚系六爪高，又有一虎口。哇，一虎口就系一只手咁长，系嘛？一爪就系一尺半。哇，你乘一乘，哇，大概系九尺九寸啊，巨人嚟噶。哇，喺佢嗰个盔甲啊，125磅啊！我新近咧去买啲重量绑喺我只脚度，谂住做 exercise 做运动，帮我练下两只脚。哇！我见到 Amazon， 哇！嗰啲重量5磅，湿湿碎啦！我仲喺度心谂有冇10磅啊？5磅咁轻系嘛？哇！5磅买到翻嚟，一只脚绑5磅，居然行唔到啊！我要由一磅一磅咁嚟到訓練自己。哇，你話孭住一件125磅嘅盔甲，我諗我撲咗喺個地下度，唔需要打都已經輸啦。哇，佢嗰支長矛仲係點樣啊？17磅咁重。哥利亞係乜嘢啊？係巨人嘅後裔啊。巨人係乜嘢啊？喺創世紀嘅第6章叫做偉人，而喺70字譯本 是翻译成巨人。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啊？是堕落者，很有意思。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堕落的天使和人所生出来才有这么高大。我讲过一篇道叫做《从圣经看 UFO 和外星人》，这一篇道里面给我们见到，若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话，绝对他们就是堕落的天使。伟人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两次，第一次就是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二次就是民数记的十三章三十三节。记不记得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来到窥探那个地方，他们就见到有很多巨人，他们很害怕。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战胜了当地的人，毁灭了那些巨人，尤其是那些巨人族叫做阿纳族人，再没有阿纳族人了，告诉我们听。但是约书亚记里面的十一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在加撒、在加特和阿实特仍然有巨人留低。而这个哥利亚呢，在哪里的人啊？就是在加特这个地方。哥利亚来到以色列人那里骂阵四十日，在树圣经里面四十是代表什么啊？是一个试探的期，是一个试验的期。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几多日啊？四十日，是吗？现在就是有哥利亚来到试探以色列人，而大卫去到的时候是最后的一日，是耶西派他的仔去到战场，来到是给食物给三个哥哥同埋军队的元帅。我们见到有两件事，第一，大卫非常之服从他爸爸，虽然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将来以色列人的王，他仍然服从他爸爸，叫他送饭他就去送饭。第二，我们见到什么？是神的时间，在这个这样的时间差派大卫去到战场。就在这个时候，扫罗是发了一个命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说任何人能够杀死哥利亚的话，我就将我一个女是嫁给他，他还能够得到有很大的财富，还能够免税，还能够免疫。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就出现。神不单止预定拣选大卫，不单止准备大卫，首先叫他做一个牧羊人，还有呢，神是使用大卫来到战胜以色列人的敌人。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是大卫的哥哥长子，他怎么说啊？在撒母耳上的十七章二十八节，你下来作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真战。看这个字又出现了，是吗？我知道你就是想来看热闹。有没有见到他哥哥几藐视他的弟弟啊？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都看不掂，你还走下来这里看热闹，是吗？喂，你快点回来看这个羊啦。我们见到每当我们为主作工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敌对我们，会反对我们。有些什么人会敌对我们反对我们啊？首先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大卫的哥哥以利亚嘲笑他，是吗？还有些什么例子啊？在圣经里面，旧约的约瑟呢？记不记得他的兄弟很憎他的，甚至卖了他去埃及。喂，约瑟做了什么啊？他只是将他的梦讲给他的哥哥听而已。他的梦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来的，神给他的启示，他只是将这些启示讲给他哥哥听，他哥哥就嬲到他不得了，在说创世纪的三十七章。还有呢，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他的哥哥阿伦都是不抵得摩西妒忌他。喂，你估正是神用你来传达他的话语吗？我们一样可以，就是毁谤摩西。耶稣基督自己呢，他的家人都误解他，都反对他的事工。 耶稣基督在树马太福音的10章36节，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很多时当我们要为主作工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还有呢，领袖都会轻视他。大卫的领袖是谁啊？是扫罗。扫罗当他有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曾经是得胜，但是因为他叛逆神，所以圣灵离开了他，没有能力甚至没有信心，所以他不鼓励大卫去挑战哥利亚。他说你这么年轻，你不可以做的，你做不到的。扫罗的反应和当年12个探子当中10个探子是不是很相似啊？都是见到巨人，是吧？10个探子说喂，不可以入去的，迦南地有巨人的，我们打不赢。扫罗亦都跟大卫说你不可以的，你眼前那个是巨人来的，你这么年轻，你没用的。但是我们注意大卫怎样啊？有没有去辩驳啊？大卫没有辩驳。大卫知道真正掌权的是神，他不需要去辩驳，他知道他真正的敌人是谁。嗱，除了家人，除了领袖轻视，敌人亦都藐视他。哥利亚就指住自己的神诅咒大卫，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嗱，这个就是在《撒母耳上》的16章、17章告诉我们听，当我们只是凭眼见从人的角度来到看的话，一切都很灰心。但我们需要凭着信心从神属灵的眼光来到看。当我们有信心倚靠神的时候，神就会介入，就会改变我们的处境。大卫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曾经经历过神的大能。喂，你说他牧羊的啫，怎样经历神的大能啊？他牧羊的时候见到有狮子有红人，他就杀死了狮子和红人。现在他见到眼前那个哥利亚，他就觉得喂，多只野兽而已嘛，是吧？他都根本都不将他放在眼内。他知道神是会用微小的来到战胜我们的敌人。大卫是用什么方法来到战胜他的敌人呢？一共是有3点。第一是荣耀神的名，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战胜我们生活当中的巨人，我们都要学习这3点。首先就是荣耀神的名。在撒母耳上的17章45节，大卫对腓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哇，你们来攻击我们是用武器而已，我来攻击你们呢是耶和华的名，是吧？叻过晒你们。大卫奉耶和华的名来到是攻击哥利亚，大卫是要哥利亚和腓利士人的军队都知道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的神。哥利亚嘲笑以色列人的神，亵渎他的名，他很快就要是被平反。大卫认为这场的真战是什么？是以色列人的真神和腓利士人假神的一场的真战，所以大卫绝对是一点都不怕。除了他是荣耀神的名，第二点是什么？他是要彰显神的事迹。在撒母耳上的17章46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有没有见到啊？他就是要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神不断都是要他的子民来到传扬他的名。为什么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在树创世纪的12章，就是要透过亚伯拉罕使万国得福。在树以赛亚书的42章6节，他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当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时候， 神要摩西带他们出来，法老王不肯，于是神就降十灾。为了什么？要传扬神的名，要传扬神的荣耀，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六节。甚至神是打开红海给以色列人出埃及，打开约旦河给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为了什么？要见证以色列人的神是真神。约书亚记的四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就算起圣殿都是要为了见证以色列人的神，使到外邦人能够认识他，能够敬畏他。在列王纪上的八章四十二至到四十三节，所以神要大卫来到是战胜哥利亚，为了什么？是要彰显神的名，彰显神的事迹。咁你话喂，点样系用大卫嚟到彰显神嘅事迹啊？嗱，今时今日好多非基督徒都知道有大卫战胜哥利亚嘅故事，就算你唔系基督徒都知道。点解啊？就系神要世人知道佢嘅事迹，透过大卫，系嘛？呢个其实已经就系圣经嘅预言。你睇下，而家好多嘅非基督徒都知道呢件事。仲有第三咧？大卫是要显明神的力量。大卫的武器是什么？几粒石仔和投石器而已。腓利士人的武器呢？哇，刀枪剑戟，是吗？喂，只是看武器都输晒了。大卫揀了五粒光滑的石头就去对抗哥利亚。喂，有人问，哥利亚只有一个，如果大卫真的信靠神的话，一粒石仔就够啦，点解需要五粒啊？系咪佢唔够信心啊？唔系噃，啊，迟啲你会见到喺撒母耳下嘅第二十一章，历代至上嘅二十章，原来哥利亚系有四个兄弟。大卫佢话：若果哥利亚全部啲兄弟出齐，我都照样杀死佢哋。所以佢预备咗五粒嘅石仔。嗱，神帮助大卫战胜哥利亚。第一粒的石仔就打中哥利亚的额头，哥利亚就跌咗落个地下。跟住大卫就掹出佢把剑，将哥利亚的头割咗落嚟。以色列人得到全面的胜利。喺树好多年后，大卫喺佢诗歌诗篇的第十八篇，佢点讲啊？佢话唯有那以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教导我的手能以真战，甚至我的臂膀能开铜弓。大卫仍然是纪念他战胜哥利亚的事迹。在这个时候，看见这个字又再出现了。今次是什么？是腓利士人见到哥利亚死了，他们就怎样？惊惶逃跑，至少他们跑了有十里，死了很多人。跑到去哪里啊？去到加特，就是哥利亚的家乡，同埋以格伦两个城市。可惜腓利士人有没有遵守到他们的诺言啊？没有遵守到。他们的领袖是打输了，但他们没有投降，他们只是逃跑的。扫罗的军队得到大大的胜利，拿了腓利士人有很多很多的战利品。大卫亦都系从呢个时候开始，就系得到勇士嘅名字。佢就系追赶腓利士人。点解我话从呢个时候开始佢得到勇士嘅名衔啊？记唔记得以后迟啲我哋会见到嗰啲人民点讲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咧杀死万万，系嘛？佢就系得到佢勇士嘅名衔。嗱，佢将哥利亚嗰把剑头头摆在自己的帐幕那里，后来在树拿帕的回幕这把剑出现。喂，为什么头头在个帐幕，迟些去了回幕啊？我相信大卫是将这把剑是献给神，所以出现在拿帕的回幕。嗱，不是因为扫罗得到这一场战争的胜利，当年约拿丹他的仔战胜了腓利士人，扫罗只不过都是冷眼旁观，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差点连个胜利都失去了。 扫罗今次又冷眼旁观，白白地看着大卫单枪匹马战胜了敌人。扫罗就问亚利尔，他说：喂，这个年轻人的爸爸是谁？有很多解经家都拗晒头，喂，为什么扫罗不认识大卫啊？喂，时时都弹琴给他听的，还是他拿兵器的人，是吧？为什么扫罗会不认识他？其实这里很简单，因为扫罗曾经下了诺言，是会将自己的女嫁给他。另外呢，这个人会得到财富，免税免疫，是吧？所以我相信扫罗要知道大卫是属于哪个家族，所以才问，喂，这个年轻人的爸爸是哪个？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怎样战胜我们生活中的巨敌？今天的经文，两章的经文给我们见到看见这个字，或者神预定这个字。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要是靠人的眼光去看事，我们是要靠神属灵的眼光来看事。神是有主权的，神是预定的。我们见到呢就会怎样？只是看外表，我们见到东西会很害怕，但是不用害怕，神是掌权。撒母耳这么属灵的人，他仍然看外表，以为大卫的哥哥就是神所拣选，但是神是拣选大卫成为他合神心意的人。神说，我不像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遇见有强敌的时候，我们要从神属灵的眼光来看事。第二呢，我们是要做好准备。大卫愿意被神用他作为一个牧羊人来都是训练他。他在小事上忠心就怎样？神就给更大的事给他来到掌管。所以我们都很需要就是做好准备。第二点呢，是有个愿意服从的心。撒母耳已经是高立了大卫成为下一任的王，但是大卫仍然是愿意侍奉扫罗。当他的爸爸叫他走去送些食物给他哥哥，他亦都服从，他完全没有架子，就是因为这样他能够战胜哥利亚。有没有见到神的计划在当中？所以他们是绝对需要服从。还有呢，就是要胜过我们身边的挑战。当我们为主作工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反对我们，甚至我们的家人，甚至可能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只需要是以大局为重，用神属灵的眼光来到处事。还有第四点呢，是要记得神的恩典，以往的恩典。大卫记得神怎样带领他战胜狮子红人，他就是用一样的手法来到战胜哥利亚。还有呢，是依靠耶和华的名。大卫说，我是靠住万军耶和华来到攻击你。第六点呢，是要将荣耀归给神。大卫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而最后一点呢，是很重要，是需要忍耐地来到等候。大卫虽然是被安立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但是神要他继续来到训练他，所以他要等候。我们迟些就会见到讲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大卫有很多机会可以除去扫罗，可以杀了他，但是大卫都没有做。大卫愿意等候神的时候，他是有忍耐的等待。这个是第七点，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能够战胜我们生活中的巨人的巨敌，是吧？将荣耀重赞归给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上的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给我们见到大卫怎样战胜哥利亚，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他。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从神属灵的眼光来到处事，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无能的眼光，会都是使到我们惧怕惊惶。我们不用怕，因为有你在我们那边，我们绝对是能够是为你来到作工，我们不用怕我们眼前的巨敌。 愿意我哋他能够系为咗你嘅事工作好准备，有个服从嘅心，胜过我哋身边挑战我哋嘅人。记得你嘅恩典，依靠你嘅名，将荣耀归俾你。而最后，我哋都需要有一个忍耐嘅心嚟到等候，等候你嘅旨意成就喺我哋嘅身上，以致我哋系能够好似大卫咁样，将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